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7集，不忍二。 元儿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 沈贵面对自己儿子的时候，尚且有些拿不定主意。他知道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沈清已经卷入了这件事情。虽说文惠帝眼下对此事并未表现出勃然大怒，可是伴君如伴虎，谁知道文惠帝心中真正的想法？若是日后拿此事迁怒于他，对他的仕途也是多有折损。沈元冷冰冰道：“ 去找金兆尹，现在再去亲王府已经来不及了。妹妹被抓走，金兆尹定知道许多内情。” 顿了顿，他扫了一眼沈贵：“ 父亲不必担心，总归不会怪到父亲头上。” 沈贵听出了沈元的讽刺，心中微恼，却又不好说什么，便只得假装没有听出沈元的意思。他道：“ 既然如此，赶紧走吧。” 另一头，罗雪燕和沈信也准备出发了。 秋儿，你去亲王府一趟，如今老二去巡捕司，老三进了宫打听消息，亲王府那边还得人去留意一下。我与你爹先去宫中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若是有奸细混入城中就坏了。 罗雪燕吩咐沈秋：“ 你同亲王府那边交涉，查一查我沈家死了的人，回头还得让人送银子抚恤。”“ 放心吧，娘，这里交给我。” 沈秋爽快地应了。待沈信夫妇走后，沈秋也整了整衣装打算出门，却突然听得身后传来沈妙的声音：“大哥。”“ 妹妹。” 沈秋一愣，转过身来问道：“ 妹妹不待在屋里，出来做什么？”“ 大哥可是要去亲王府。”“ 不错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处理完这些事情我很快就回来。”“ 大哥，带我一同去吧。”沈妙看向他说道。沈秋怔了一怔，随即摇了摇头，认真地说道：“ 妹妹，我知道你与玉亲王府恩怨颇深，如今玉亲王府落到如此下场，老实说，我也觉得他们是咎由自取。你若是想要亲眼看见他们的下场，大哥替你看就是了，犯不着自个儿亲自跑一趟。”“ 我只是想去看一看。”“ 那可真没什么好看的。” 沈秋故意吓沈妙：“ 听说昨夜里那些个人都死得极为凄惨，皆是被人开膛破肚，那血呀都积了几尺厚，怕是人死的冤，魂都还留在府里。你个小姑娘去了，还不得见鬼。” 玉清王府的众人虽然死得凄惨，却断然没有沈秋说的这般恐怖。沈秋也是想吓吓他，他是真的不希望沈妙见到那些血腥的场面，官家的娇小姐哪能见着死人的场景呢？然而他说完这番话，对面的沈妙却仍是没有什么神情，仿佛他说的是再自然平常不过的画面。沈妙甚至还笑了：“身为武将家的儿女，若是被区区的死人鬼神吓到，岂不是让人看清了？难道大哥在战场上也是惧怕见到死人的场面吗？”“ 自然不是。” 沈秋立刻道，话一出口便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瞧见对面沈妙平静地看着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些就不足为惧，大哥带我一同去吧。”“ 不是，妹妹，你去玉清王府做什么？” 沈秋有些为难：“ 那里真的没什么。”“ 我就是过去看看，大哥不必管我。就如大哥所说，如今那里外头都守着官差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带我去也并不会有什么麻烦。”沈妙一字一句说得极为坚定。沈秋从最近沈妙这几件事上也发现了，沈妙是个有主意的，脾气也是十分执拗，决定了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便是今日不让他去，想来有一日他还是会背着自己偷偷去的。 倒不如今日有自己作伴，还安全一些。 好吧。 沈秋盯着他。 到了王府便不要乱走，我让莫晴跟着你，有什么不对，立刻要喊我。 好。沈妙笑了。不过是一夜时间，玉清王府就像是换了个面，里里外外全都变成了两样。昨日还是高朋满座，欢声笑语，似乎还能看到门前车水马龙，宾客言笑晏晏的场面。如今朱色的大门上却是贴满了白色的封条，门口守着的护卫皆是面色凝重，生怕会突然窜出什么手段凶残的刺客。门上贴着的半个喜字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摆，似乎终于承受不住冷风的肆虐，剩下的半个也从门上脱落，慢悠悠地飘到了地上，被来往的护卫一脚踩入雪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玉清王府的门前偶尔有看热闹的百姓指指点点，谈论间虽是唏嘘，却有隐隐的快意。这些年来玉清王的恶行昭昭，人尽皆知，看到恶人有恶果，大约是这世间最快意的事情。沈秋一行人赶到玉清王府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。想起昨日来时的喜庆和今日此刻的死寂，便是形成了鲜明对比，竟让人一瞬间生出恍惚之感。饶是沈秋这样见惯生死之人，也忍不住有一丝动容，毕竟和府上下一个不留，也实在是太惨了些。沈秋的小兵同玉清王府门口的官差说明了来意，官兵放行了，一行人随着沈秋进去。方一进去，皆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得说不出话来。府中下人的尸体已经被拖走了，然而昨夜留下的血迹仍在，留下的血迹结成冰，一眼看上去十分可怕，仿佛整个府邸都是猩红色的，即使下了一夜的雪都无法掩盖这浓重的血腥味。透过满地猩红，似乎能看到昨日风雪夜中惨烈的屠杀，似乎还能听到暗夜中绝望的哭嚎。小兵们皆是有些悚然，沈秋也紧紧皱着眉头，猛地想起身边还有沈妙，怕是将他吓住，连忙看向沈妙，打算安慰一番。哪知转过头一瞧，沈妙目光平静，倒是比他身边的一众小兵都还要坦然。沈妙垂眸看向满地的猩红，这些算得了什么？仇人的血只会令人感到兴奋，前生沈家满门的血，想必要比眼前的惨烈更多。他没有动容，没有同情，没有悲悯，没有惧怕，只恨不得仰头长啸，再对着玉清王的尸体狠狠地砍上几刀。 妹妹， 沈秋迟疑地问道， 我要去探查一下，你要进屋休息吗？ 沈妙往玉清王府的西南角看去，微微一笑，昨日来的时候听闻清王府的婢女说过，那头有个供休息的茶室，我便去那里坐一坐，大哥做完事情便来茶室寻我如何？ 那边吗？ 沈秋顺着沈妙的目光看去，西南角的地方树木郁郁葱葱，修剪得极为精致，想来是玉清王为了赏花作乐特意修缮的。他点点头道， 让莫晴跟着你一道进去，别乱跑。 嗯。沈妙应了，同莫晴一道往西南角走去。今日怕身边的几个丫头被玉清王府的血色吓到，沈妙一个贴身丫鬟也没带，莫晴是护卫，自然不会惧怕这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